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看到大家伙来报道了哈，都是家里人，马路口往事如烟，孙东林、三先生，大家都在呢哈。 一说马路口，我就下意识地往左看了一下。 对，左边我们楼下有个十字路口哈。 嗯。 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早晨出行上班，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哦，在介绍节目的内容之前呢，要提醒大家啊，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开启了。12月1号，也就是从前天开始到31号期间呢，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您的那一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 另外呢，这个我们有一则预告，就是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啊，这是视频诉求，应该是即拍即传，来北京时间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啊、烦心事儿啊、揪心事儿都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的解决。诉求内容呢是即刻转办，诉求进度也是随时查询。欢迎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体察身边的民生热点，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关注以下这些内容：国足新帅可能是二选一哈，有可能是杨帅，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人，但是也不太知道哈。陈旭源隔离之后呢，将会和有关方面沟通。 另外呢，国安遭遇到赛程不公啊，不胜鲁能，将会提前告别争冠，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事情。 接下来这个阶段，舒豪将要回归了，说三方面的能力呢会帮助首钢队北京男篮的实力能够有提升。 另外关注一下NBL 就是周琦呢会迎来赛季的首秀啊，脚踝还是在恢复当中，基本目标呢就是两个字，赢球。 WTT 世界杯签表出炉之后呢，会发现伊藤美诚缺席。 另外的英超方面， C 罗梅开二度啊，必费打破了破门荒，曼联是3-2逆转战胜了阿森纳。 今天的话题当然是国足换帅哈，现在李铁转身之后，那接下来呢您可以看看到底是土帅呢还是杨帅，可以讨论讨论哈。那现在我们也关注这个事态的变化。 另外呢，就是 CBA 第二阶段呢，这个马上开启的时候呢，就是舒豪回归了啊。我觉得这段时间对于首钢球迷来说，舒豪回归，一个是让大家感到非常开心，另外就是舒豪回归之后，首钢如何来开启得分的模式。 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刚才看到荣成斋说小丽姐姐来了，好久不见，其实也就是上周我还在哈。星期五、星期六跟大家介绍过，女播这边呢，除了五和六之外，剩下都是慧凡。那这一周往下稍微有点特别的是慧凡休假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一直陪伴到大家到到下一周，下一周的周六全天之后将会恢复到正常的节奏，所以荣成斋你可能想我了哈，这一周我都会陪着您。 正好啊，越想小丽，小丽就来的频繁。 李铁下课官宣了吗？倒没有说正式官宣，但是已经告别了。您说算不算官宣？ 对，而且各方面消息的话让您不得不信。 马路口也说哈，说欢迎欢迎舒豪回归，也相信俱乐部这个选择呢也会帮助首钢队哈。首钢这个赛程吧，看来是先苦后甜，希望舒豪回来之后能够好好的和队伍磨合哈，咱们再打得好一点哈。 对， 永远的儿媳妇也说期待舒豪回归，带领首钢前进，争取能够打进前四。哎，咱先打进前八吧，好不好？ 一步一步来。 对，一步一 步 来，步 步为营。 确实咱们前面输的稍微有点多一点哈， 嗯， 有一些场次呢多少有点遗憾。好了，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是可以来参与的。 我们来先说说国足啊。结束了14天的封闭隔离观察之后，包括将帅在内的中国男足代表团全体成员，昨天分成两批去上海继续隔离观察7天的时间，这段时间属于自主观察啊。出发前一天的晚上，中国队的主帅李铁举办了道别会，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李铁离开国足帅位已成定局了呢？ 另外，李铁离开国足帅位呢，这个现在各方面报道啊，大家也不得不信。围绕球队的一系列问题呢，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因为还没有一个官方的表态。首先呢，继任者到底是何许人也？那截止到12月2号，昨天国足离开苏州啊，目前没有定论。有媒体说呢，说体育管理部门上周已经主动和这个新一的国足新帅人选啊，就是现任武汉队主帅李霄鹏见面沟通，而且据此呢判断李霄鹏大概率将接手中国队，这也是这段时间应该是盛传的，因为最有皮的有点最靠谱的一个看似靠谱的一位这个国足的备选主教练啊。 当然，这个观点也时常出现在我们各路连线的嘉宾的这个观点当中哈。 没错。 随后呢，也有消息表示说，中国足协推荐的新帅人选呢，也不一定非得是李霄鹏，还有消息说可能是 U22 国足塞尔维亚籍的主帅杨科维奇。中国足协之所以到现在没有官宣李铁离任或者是新帅的人选，可能也在考察吧，或者在考虑哈、各方面这个人选的差异性。那从实际情况来看呢，两个人都是有特点的，也有优点，而从执教成绩、从业的经历，包括为人处事风格等等这方面呢，都是考量的重要的依据。我们也是再次连线了北青报的记者肖楠。肖楠认为呢，其实像李霄鹏啊、杨科维奇都是啊可以作为国足换帅的候选人之一。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其实呢，截止到目前呢，并没有啊确切的说法就证实李霄鹏一定就应该接替李铁，本身他也是候选人之一，因为对于像卡塔尔世预赛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赛事任务，那么出现可能的这种意外，实际上足协呢他是应该有各种应对预案的，包括教练员临时变更他都会有预案。所以说李霄鹏呢是有关部门的这个推出的候选人之一啊，主要候选人。中国足协呢据说呢是推出的杨科维奇。当然了，因为直到今天中国队代表团才结束了在苏州为期14天的封闭隔离，然后被转运到上海。那么因此呢，严格来说9日啊代表团的全员才彻底解除隔离。随后呢中国足协陈学仁主席呢才可能接近，然后到北京就和有关方面去进行沟通，就国家队未来的包括主教练人选和球队的这种规划啊碰头。 听出来了，也是挺吭哧的。我们这记者说话也是非常的怎么说，慎重哈，非常慎重，怕哪个词儿用错了。就 对， 但说到这个李霄鹏呢，大家也是比较了解哈，最近这几年呢李霄鹏确实也是执教成绩非常好哈。鲁能的时候呢获得过中超的最佳教练，去了武汉之后呢带着球队在第一阶段收获了比赛的胜利啊，他的执教能力也是受到了外界的质疑。那虽然国足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那中国足协更倾向于让本土教练接替李铁成为新帅，当然了，如果要是选择李霄鹏的话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刚才有朋友说了，我看见甲骨安在我这个话题后面，我说李铁之后，然后他接的是继续备受煎熬， 继续备受煎熬，大家一直在等待吧。 对，恐怕我想这个李霄鹏上来之后，可能也是一个煎熬的过程哈。 没错， 不会说上来就马上就把咱们这个成绩带得有多好。 而且听得出来的话，像这个甲骨安啊，在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还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这个忠实 粉丝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在哈。 用煎熬两个字在表达了对中国足球的那种内心发自内心的痛苦的爱啊。 既然是国内教练的水平呢，现在大家也其实不是特别认可哈、那咱请外教吧。那早在里皮下课之前，像江苏苏宁队的主帅奥拉罗尤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议论哈， 比较接近 说这热门人选前苏宁的主教练欠薪的不利情况下，还是带着球队获得了中超联赛的冠军。但是获得这个冠军之后，很快苏宁就解散了。 奥拉罗尤慷慨地放弃了自己的年薪，和沙特的球队阿尔纳塞尔签订了一份两年的执教合同。这也意味着你要想把人家叫回来，是也不太好意思吧？ 在中国足球，应该说奥拉罗尤怎么说取得成功了，人夺冠了，但是夺冠之后，在欠薪情况下，球队没了 啊，人家也没要钱就走了。你说再让他回来的话，这我觉得哈，可能还是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技巧的， 需要极大的原因和理由，让奥拉罗尤回到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的土壤当 中。怎么能够感动他？哈， 对呀， 嗯。当然了，你也得让人家把这个合同履行完了。你要真有这个考虑的话， 如果他回来的话，我觉得只有一个唯一的目的， 嗯， 那就是把欠薪给我，我回来拿钱来了。 或者说，你不能只把这个当时的那份钱给人家，是不是还有一些许诺？ 对， 嗯， 补偿。 所以说，现阶段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当然肯定是我们已经出不了线了， 嗯， 这段时间一定就是个临时主帅的这个角色。 哎， 那你要说等奥拉罗尤合同到期的话，再进行说服啊，那可能就我觉得比较困难。 对 啊，再有就是之前有朋友说哈，高洪波高指导回来啊，之前有很多这个媒体同行都说了，高指导现在人家不能再回来了，都回了三回了，可能哈，算算来回来去。再有他现在已经是足协的副主席了， 对， 就是没有说哪个副主席卸任之后再来当主帅的。 前段时间高指导应该在大连啊，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中国的，应该咱们全国 U15 的青少年足球联赛的这样的一个，挺大规模的一个比赛。应该说，更多的心思是放在青少年足球的培养上。 嗯， 我觉得如果两项选择的话呢，我倒是真的希望高指导能够在青少年足球的发展这方面呢，多一些自己的一些投入。我觉得比国足这工作要重要，对 哈， 没错。 啊，可能这个效果也会更好一点，也能看到一些希望哈。 对， 肖楠接着说啊，说确实是，无论是杨科维奇还是李霄鹏，这能力吧都不能够让大家一下就认可，所以说这个人选现在真是选不出来。 杨科维奇呢，是因为他本身已经长期执教我们的 U22 男足，所以说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相对适宜的人选。无论是李霄鹏还是杨科维奇，我觉得他们最重要的，是不是他们的执教的能力和执教的业绩能够令人信服，这一点我觉得尤为的重要。大家也都知道，在此之前，李霄鹏指导曾经在，山东泰山队，也就是原来的鲁能队和武汉队相继执教，那么成绩其实大家是有目共睹，啊，他的为人非常好，但是呢，成绩的问题这个是不能忽略的。另外杨科维奇呢，虽然是呢执教 U22 男足，但是呢他们曾经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教的履历呢并不是很丰富，所以说呢他能不能够令人信服，包括令接下来这些国脚包括国家队的成员信服，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具体的人选还真的是悬而未决，还需要各方去碰去沟通去协调。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哈，在讨论这个帅位的时候有一些推荐，495说我认为这俩都不行， 嗯， 我觉得沈祥福沈指导合适，救、 啊、 火教练 啊 对， 就连国足都火得救。 哎呀，这样沈指导这样是回来的话，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北京球迷来说肯定非常开心啊。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而且呢对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话，这个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个关键的带动和帮助作用，我觉得沈指导以他这样的年龄应该更多的做一些就是专家组的啊这样一个角色、 指导工作、 哎、指导工作。 孟子0331说了，要不咱们把这 U22 国青和现在国家队组成一个大国家队概念怎么样？ 你瞧， 这跟郎平郎指导有点像哈， 大国家队的概念哈， 啊， 这 可上可下是吧， 好的想法。对， 还有这个说孙继海的，还有说黎兵的，还有说好教练多的是的， 嗯， 但是对于国足现在这个状况来讲，嗯，选帅真的挺难的，我觉得。 就是谁来接啊？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不过接的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压力， 嗯， 是吧？来了以后反正也出不了线，那我来的话肯定，如果要是说就抓住了那个0.0%几的希望的话，还有点往上提升的趋势，那不就是成功吗？ 赵军说，要不我们申花给力。就是李霄鹏那个三闷棍，国足主帅也没李铁什么事儿了，都是我们申花不好。那按这逻辑，应该请崔康熙来。啊，大家也可以讨论讨论哈，确实是谁来，我觉得可能也不能 博得大家的欢心。 对，这个时候呢，中国足球主教练位置上可以选择的人员突然间变得那么的宽泛啊， 非常 人才济济， 不好选，确实是。 哎， 嗯，讨论讨论吧，聊聊吧。 对，讨论区，讨论区。 嗯，欢迎大家来聊天哈。嗯，这是国足主帅的时候哈。国足选帅的时候悬而未决，那当然中超联赛很快也要开始了哈。这一阶段12月1号，随着各支球队赛程的公布，争冠组北京国安的赛程也让我们的球迷哈就琢磨，哎，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是 啊，北京国安的比赛和拥有主场之力的广州队来交手，广州队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拥有多位国脚的广州队还是想要获得更多的哈，所以希望全力以赴迎战国安队。那现在咱这日子也不好过呀， 嗯， 巴坎布走了，现在只有一个新外援 安德烈席尔瓦。 哎，虽然我觉得踢球的叫席尔瓦的踢的都不错啊，但是还没太试过哈场上。下一场比赛呢，又遇到这个像遇到泰山这样的这个赛程哈，所以想要保住这个赛季争冠组的希望，争冠组更大的可能性，咱可能必须得赢下泰山队，因为积分榜上已经落后泰山有9分了。 9分啊！ 啊，一旦不能战胜的话，那基本上咱就退出争冠组了。即使随后的赛程当中也有一些相对弱一点的，像申足啊、广州城啊，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了。所以说啊，假如说我们赛程要是先战广州，然后再打深圳， 嗯， 拿了2连胜，先攒点分儿，然后再跟泰山打的话，可能咱还有点希望。但上来咱就跟泰山打的话，确实挺难的这个赛程啊， 硬仗啊。 中青报的记者郭健给我们分析了赛程，说指望国安现在就只有一个外援的情况下，你说想要超水平的发挥，那也不太可能啊。 国安呢，应该再过一周，然后就进这个广州赛区，那边是争冠组，一共8轮比赛，24天，就是3天一轮嘛。这四个对手呢，就是之前广州赛区的前4，山东、广州，然后深圳还有广州城。从这个横向的比分来看呢，这个积分来看呢，国安这个是24分，大概排在5、6名的位置。然后你这几个对手呢，又都是很强的对手，尤其是这个山东和深圳，都是想今年出点成绩的，所以我觉得比赛肯定是不好打的。从咱们自身来讲，今年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国安是极度困难，因为它大幅度的人员调整，尤其是这个，比较熟的外援，打的比较熟的外援，就支撑着这个国安战术体系的外援，现在基本走完了，奥古、比埃拉，你看这个包括费尔南多，包括巴坎布。后面的金文哉包括索萨，所以你现在看上去呢还是国安队，但是你打起来呢，这种战术的套路，这种打法，虽然人你都非常熟，但是这种打法，我觉得这个打到这个第一阶段的后期，我就觉得已经有点这个比较陌生了，因为比较生疏。现在我们是只有一个新外援，就是这个安德森席尔瓦，跟天津打热身赛的时候呢打得还可以。但是在争冠组的这个比赛，在这个谁都不会让你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把他，就是不能指望他，比如说当个指挥官，当个核心，当个杀手，我觉得不太现实。就是你还是得靠这个国内球员，国内球员最主要的这个框架呢，就是这个我们这几个国脚，我觉得就是跟国家队打12强赛，但是他们跟国家队打十二强赛，我觉得主要还不是体力方面的消耗，是这个心理方面的消耗，还有这种状态方面的消耗。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打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对职业球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段时间我觉得就要看球队的调整，看是不是这个整个队能踏实下来，然后就把自己当成挑战者去打这些强队。最后呢，我想说，就是说这个赛季你现在要想打进前4已经非常难了，打到后边可能也就是最好也就是第五名，然后差不多就第6名左右。我是觉得这个如果队员重要队员能不受伤，然后这个比利奇你能在这个熟悉队伍的情况下呢，还能再带1-2个赛季，我觉得就算完成任务了。他这个赛季呢，就算没白来。我觉得整个球队就算完成任务了。我觉得因为像今年这种状况，你给这个国安队提多高的要求，我觉得已经非常不现实了。 刚才有朋友乐乐乐说了， 嗯， 泰山跟海港队基本上是锁定了冠军，咱也就是8到6名的水平，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奢望了。但是9144说，咱还得死磕山东啊。三先生说，哎，不会在意这个赛程的情况，现在名次也不重要了，主要是踢出精气神儿，死磕就完了吗？国安加油哈。啊，也有说这上港现在这外援不错呀，要不那个 外教 啊，对， 外教 推荐一下上港的教练到国足， 举贤不避亲嘛，是吧？ 这大伙儿都给推荐推荐哈。 虽然陈主席这个老东家的啊，陈主席的这个俱乐部的外教啊，这个，但是我们也应该为中国足球啊，我觉得高风亮节啊， 可以推荐推荐，但是我估计人家教练可能没有这个想法吧，来的时候只是说带俱乐部嘛哈， 谈嘛啊。 8338说 做的工作 啊，8338说现在我觉得中超就是鸡肋了，咱国安怎么踢也都无所谓了呀， 哎， 锻炼新人，磨合阵容，积蓄力量，熬过寒冬。下赛季咱再冲之前全冲击前四，今年毕竟这个被砍得比较碎哈。 希望留在未来啊。 嗯， 这个赛季的话，真的从个人的感觉这方面，联赛已经不像以往啊。这两年的话，其实刚开始疫情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理解，而且呢，后来重新开始联赛的话，也是焕然一新啊。但是呢，这个赛季因为国家队的比赛啊，联赛被弄得支离破碎，所以应该就接受这样一现实吧。啊、 嗯。也有朋友说，那找国足教练，我认为可以找一个打防反能力特别强的教练执教啊，李霄鹏教练可以哈， 嗯， 还符合这个您的期待是吧？小球王说，李霄鹏李指导要是上任之后，这新发布会就变成山东快书的演出了， 挡了个挡，挡了个挡。 对，以前我也跟咱们这个媒体同行聊天说啊，那要是李霄鹏指导上任的话，那肯定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哈，这个山东普通话哈。 对。 非常有趣， 就是甭管国家队的比赛结果怎么样， 嗯， 这个发布会非常有喜感。 对，他说要不就干脆草根教练得了，反正咱成绩也就这样了，已然这样了，是吧？就别换了，就换自己的本土教练，草根教练就挺好。 就别来外教， 啊， 再掺和了， 历练历练，可能外教是不是花的钱更多啊？咱省点钱呗。 而且练了半天，外教不还得走吗？ 杨洋洋说：“哟，中超又要开始了，也挺好，又有球看了。”是，真是空了几天之后，您肯定又觉得没球看，慌得慌，是吧？ 没想到啊，这一不惦记的时候呢，哟，球赛又多起来了啊！惦记的时候呢，他就是不来。 嗯，那也看看兄弟俱乐部的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了国安哈， 嗯， 国足离开苏州赛区这一天呢，也有消息说哈，说艾克森呢即将返回巴西休假，放弃参加中超第二阶段的赛事的消息。那据了解说，另外啊，两位入籍的国脚。骆国富、蒋光太之所以随国足返回中国呢，主要还是要和俱乐部谈谈这个履约的事儿哈。一旦俱乐部受到现实影响，可能会欠薪啊，或者是有一些薪酬方面的问题，也不排除两个人在中超重启之前分别离开中国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我们也提给了肖楠哈，看看他有什么了解。他说有可能。 嗯， 广州队呢可能会面临一个整个俱乐部的一个变故吧，据我了解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原来的这个投资方是不是继续支持足球，现在我不是特别乐观，可能会有新的啊俱乐部啊，那么去接手整个这个足球的这个业务啊，原来这个广州足球俱乐部的业务，所以说如果说俱乐部无法妥善的处理几名入籍球员，也就是规划球员的这个薪酬问题，那么不排除他们啊提前终止合同。他们离开是有潜在可能的，因为如果一旦薪酬不能正常的发放的话，那么作为啊那个受雇一方肯定是有权利啊拒绝去替球队俱乐部再去啊付出劳动的，这个这个从这个劳资合作双方这种合作契约关系来讲，这个也无可厚非，所以说他们有可能啊在这个联赛开赛前后离开中国，然后回到巴西或者英国啊或者其他国家休假，所以说至于国家队是什么样，现在还有待各方吧，也是静观其变。应该说 1982说得找个便宜的，别再浪费国家的钱了。 对啊，在如此的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以经济实惠为主啊。 而且后边这几场比赛又没有什么太具体的比赛的要求， 嗯， 所以说还是让自己的本土教练接受一些这些国际大赛的经历，我觉得更好一些啊。 的确，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也出不了线了，是吧？ 对， 我挺同意您这个投入啊，咱们还是少一点哈。 嗯。 然后9144说，我觉得李霄鹏李指导不行，水平不行，我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 就是最起码在咱们中超联赛当中，李霄鹏李指导来证明自己曾经带领鲁能，他说人家获得过最佳教练， 嗯， 对吧？ 中超最佳教练， 哎， 在国内这个范围当中，教练水平上还是数一数二的哈。 对， 乐乐乐说啊，那广州不就成了第二个苏宁吗？ 嗯， 啊，就是要解散的意思吗？ 哎呦呵。 反正说有变化，没人没说要解散啊， 对 啊，只是说有变化，嗯，说赞助方 日子过得都不松快， 对，赞助方可能不再赞助，有这种可能， 嗯， 咱也没说球队一定要解散，是吧？ 哎， 嗯。Simon Boy 说了，没有合适的人了，有个自己人带队打完剩余的比赛，然后踏踏实实的再找人重新带队。再开始下个阶段的预选赛吧，咱为下一届世界杯做准备。也是哈，这反正是比较理性的一种想法。 而且呢，咱们始终是虽然每次世界杯出现都如此的困难，就没出过线啊，但同时呢，咱们又是每年为下届世界杯最早进行准备的球队之一，这个规律的话一直是保持的非常的稳定。 嗨，总是特别早就准备下一回了， 没错啊！而且这次的话，咱们这个要两条腿走路啊，一个是呢选一位现任教练把剩下的比赛打完，再有一个呢就是开始为下一届世界杯提前着手了。 嗯，大型犬科动物说，李伟峰怎么不给个机会啊？李指导，李伟峰指导他可能还是首先得看国内的带队的成绩，这是一个硬指标吧，起码是。 对，而且有没有教练证是吧？你虽然他是著名的球员啊，但是能不能有教练证，能不能带这个中超的球队，能不能带国家队的这样的这个球队啊，等等各方面条件的话，其实都需要满足。 嗯，那进我心说，小丽姐姐当教练吧，那您这是讽刺我呀？ 不，真不是讽刺，小丽，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所说的中国足球到了这一步，其实呢，这个只要是资深的关注中国足球浸淫这么多年的啊，未必是球员，当教练也不是不行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咱们国内的不说了，因为国内的话一般很少有这样的一种奇迹出现，国外的话足球总是上演奇迹，尤其是那些从来没有踢过球的或者从来没有说这个当过职业球员的教练也是不乏其人的，而且呢是好教练啊。 老李我看不错， 嗯， 有朋友说有国内的执教经验又了解中国球员怎么就不行呢，是吧？我觉得也行， 嗯， 我觉得李霄鹏李指导要是在本土教练的范围当中选的话，也是个挺好的选择， 哎， 起码对球员都比较了解， 对， 是吧？ 没错， 大家可以继续讨论讨论哈。小狮子也说，欠薪和降薪的两支队伍啊，态度决定比赛，也别抱太大希望了。哎，反正现在赛区这边呢包吃包住，完赛呢俱乐部还有点分红。所以年轻队员接下来踢得认真点哈，咱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 哎，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吧。 嗯，好，这是我们足球方面的内容哈，一会儿第二时段还有冬奥方面的消息等着大伙儿和您分享，稍后再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中国花样滑冰在冬奥会的最佳成绩是银牌。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36岁的赵宏博和31岁的申雪站上了决赛的冰场，这是他们的第四届冬奥会。此刻，这对中国花样滑冰伉俪为冬奥金牌努力了18年。 本赛季的自由滑音乐来自于阿尔比诺尼的 G 小调柔版。 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第五名，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首次使用四周抛跳，尽管动作失败，但依然收获了铜牌。那是中国双人滑在冬奥会夺得的首枚奖牌。 2006年都灵冬奥会备战周期中，赵宏博在练习号外点兵三周跳时不幸跟腱断裂，但他们依然顽强地站在了都灵冬奥会的冰面上，再次获得铜牌。 中国人从事花样滑冰这项运动的人多少年的一个愿望，就是想获得奥运会的金牌，零的突破。奥运会的冠军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了。 继短节目创造个人职业生涯最高分后，两个人的自由滑柔板表现得完美无瑕，他们获得了中国冬奥会双人滑第一块金牌。 In first plac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ui Shen and Hongbo Zhao. 申雪赵宏博打破了原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对双人滑冠军的46年垄断，从此世界对中国花样滑冰刮目相看。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大家回来，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畅晓，我们来到第二时段，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刚才五号线说今天是老老组合， 嗨，老老组合， 连老孟跟老丽 在某些地方老就是最小的意思。 哎，老小哈、哎，我们南方话老小就是最小的意思， 是吧？ 这么一说，我的内心觉得很平衡。 哎、你看叫这个老姑啊，就是最小的姑姑啊。 好，我们第二时段先给大家说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哈。今天两个话题，关注一下国足选帅。反正有消息说呢，有可能是土帅，也有可能是洋帅。足协这边也很摇疑不定哈，不知道选哪边好。嗯、咱们也给出出主意，聊聊天，不见得非说您说的就对哈。大伙儿聊聊呗， 对，总得选出一个。 对，再有第二阶段呢，舒豪将要回来了，可能会对我们首钢男篮的实力有所增加。但确实是首钢这边跟这个舒豪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在一起了， 对， 再加上舒豪的身体的原因哈，我不知道在第二阶段回来之后他的状态能不能够像刚来的第一个夏季那样凶猛哈。 对， 第一赛季打的我觉得他还真的是尽心尽力，无论是在攻击端还是防守端组织端，真的是哈、啊、非常职业。那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回来，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舒豪吗？ 哎，这个时候我相信舒豪从内心来说的话是最为渴望为球队效力的啊，但是呢真正的上场之后各种表现啊，包括他个人的状态调整啊，是不是如他自己所想所愿，如大家所期待啊、嗯、这还是需要这个上场之后表现再看 来检验哈、哎、大家都聊聊哈。来说冬奥会方面的消息，昨天2021到2022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在芬兰拉开战幕。在女子组的预赛当中，中国名将徐梦桃90.59分排名第一，顺利晋级到了决赛。除了她之外，我们还有邵琦、孔凡玉和徐思纯也进入到了决赛轮。 另外，昨天的2021到2022赛季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站男子组的预赛结束，那么世锦赛的冠军俄罗斯的名将布洛夫125.22分暂列第一，中国选手孙嘉旭排在第二，杨龙孝和王新迪分列第七和第十一，但是都顺利进入到决赛。两位老将齐光普和贾宗洋分别排在第18和第21位啊，无缘决赛。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我们的记者昨天探访了国家体育馆。国家体育馆作为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球的比赛场地，所有的无障碍设施呢都会继续保留，以后也为公众啊来进行服务。我来听记者陈默的报道。 它突出的范围主要是从赛时的更衣室一直到比赛场地的边缘的区域，大大的方便残奥运动员。 正是因为站在了冬残奥运动员的角度上想问题，这才有了北京冬残奥会上国家体育馆作为北京冬残奥的冰球比赛场馆，首次把仿冰板从运动员更衣室一直铺设到运动员系。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和基础设施经理王月介绍，这种从冰球到轮椅冰球的冰转换，对于场馆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冰球运动员滑着就是应该是冰橇，一方面它是冰锥的作用，另一方面击球的时候球杆的一个作用，它也是尖的，助力它的滑行，冰面要更厚一些。冬奥会的时候冰面的厚度大概是3.5公分到4公分，在冬残奥会的时候基本上要在4.5到5公分的一个厚度。从我们场馆的应该是建设者包括运营的人员来讲，应该也是第一次体验从冬奥会到冬残奥会，就是从冰球到残奥冰球的一个转换，应该是国内对于这种转换工作也是一个第一次。 作为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在原有的无障碍设施基础上还进行了整体提升，所有的客梯全部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在场馆内没有一处的门槛，残障人士可以从各个入口直达比赛场地和无障碍看台。王悦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过后，国家体育馆的无障碍设施改造都会全部保留，未来残疾人朋友坐在轮椅上看比赛也将会有置身赛场的感觉。 这次的改造过程中，所有的无障碍设施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永久设施来进行建设的，不仅仅是冬奥会期间，包括冬奥会以后，国家馆也是这一个无障碍非常友好的一个场馆，也充分能满足各类比赛包括各类活动的一个对于无障碍的一个需求。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其他方面的内容哈。来看看石景山区的广宁街道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文化广场，这里有一个低碳街区，这里的清洁能源项目工程试运营已经结束了，目前可以正式投入使用。这个项目是以智慧社区加上清洁能源为要素来搭建绿色能源互联网应用场景。我们的记者徐珍啊去体验了一下，来听他的介绍。 小美你好， 您请说。 就可以唤醒她。杯子， 杯子是可回收物。 这个名叫小美的智慧分类垃圾桶设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文化广场内，只要通过小美你好唤醒智能垃圾桶，并说出要丢弃的垃圾名称，小美便可以自动识别垃圾所属的分类并打开垃圾桶盖。如果垃圾桶内的垃圾已满，智能的小美会拒绝打开桶盖。 小美你好， 我在呢。 干电池， 商品已满，不可投。 国网北京石景山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员刘玉宇介绍， 这垃圾桶我们做的就是，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所以要做这个无接触式的。你知道哪个是可回收，哪个是不可回收的话，打开可回收。 可回收箱已打开。 这个我们已经跟社区对接好了，那个他会定期有人来做这个清理。 通过光伏发电这种纯绿色的能源驱动，小美能够完成智能分类。广场内还有很多设备，以智慧社区加清洁能源为要素，搭建起绿色能源互联网应用场景，实现了基于分布式光伏加储能的低碳微电网绿电应用。在文化广场的西北角，有两辆智能骑行车，电子屏上显示的是竞技骑行的项目。未来，活动项目将与互动模块听小店探险记相连，实现以用户健身数据、垃圾分类为基础的碳积分获取，以及用于积分商城、电费红包的碳积分转换。国网北京石景山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刘子健介绍， 它前面是有一个单人模式，一个双人模式，可以进行互动体验，增加咱们的趣味性。做了一个碳积分，有这么一个程序。您进入以后可以进行打卡。目前咱们设置了两个打卡地，一期的打卡地在咱奥组委这个广场，二期的打卡地就在这块儿。打卡地以后呢，可以通过打卡来兑换碳积分，通过碳积分来到我们国网的这个商城里边兑换咱们的电费，既参加了运动，既健了身，也为咱们国家这个双碳目标实现呢做贡献。同时呢，咱们积极的参与了现在冬奥的这些行动。 国网北京电力在冬奥文化广场改建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应用、物联网、5G 等智能技术，打造低碳广场，给广场注入了智慧的电力基因。国网北京石景山供电公司副经理张海东介绍。 我们也是结合冬奥文化广场的建设呢，发挥我们行业的一些个优势，也是想把咱们这个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呢整体有这个光伏发电，带动了咱们智慧步道，包括智慧路灯，还有自行车，还有智慧的垃圾分类的这个垃圾箱，这些呢整个都是用咱们光伏发电提供的能源供应。在这个同时呢，也会给咱们的居民提供了一些这个趣味性的健身的项目，践行了咱们这个冬奥的绿色的低碳的，包括让全民参与运动的这么一个理念。世界 越爱越近，听到机器人小美哈，五号线还跟小美对话，小美好啊，外国人说话能识别吗？见过吗？应该是可以吧。现在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哈，尤其是语音识别方面，咱们应该还是做的比较到位。有空的时候您可以去那儿体验体验哈，到这个社区哈。 没错。 嗯。 另外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记者这个发来的这个系列报道。这两天呢，通过我们的早晚节目，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啊，就是从2015年开始，这是从7月31号，就是国家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宣布说，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咱北京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即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 那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呢，也是为共筑京城东梦持续发力，成立了专项基金来助力京城青少年来圆梦冰雪。近年来呢，这个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呢，一直就冰雪运动进校园方面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创新合作模式，积极探索适合的体教融合的发展之路。 今天呢，就请记者王楚烟带您走进沈佳颖小学，来看看这边的冰雪体验活动。 在延庆区有这么一所小学，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总能在国家中小学体质测试中名列前茅。虽然学校没有冰雪场地，但校内的滑冰队在延庆区的名声响当当，并且每年输送多名学生到区队进行专业滑冰训练。这所学校就是延庆区沈佳颖中心小学。作为北京市冰雪特色校，在区教委和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沈佳颖小学成立的校级冰轮精英队，多年来持续为延庆区队输送队员。冰轮专项教师张小龙介绍， 每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中，我们沈小学生测试成绩呢逐年提高，并且在延庆区名列前茅，并多次代表延庆区参加北京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赛，并取得了好的成绩，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张小龙告诉记者，优秀的成绩离不开延庆区教委及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学校严格的冰轮培训课程让孩子们得到了良好系统的训练。 我们从2017年起，我们呢单拿出一节体育课作为轮滑课，重点来普及学生的轮滑技术，力争使我们的沈小的学生在毕业时都能够掌握轮滑的技术。同时在2023年级普及过程当中呢，还要选出优秀的学生，选入校轮滑队，然后利用在课外活动时间进行训练。校轮滑队之中呢，选择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学校的精英班，他们每天是在放学之后由外聘教练组织在会展广场进行授课训练。 今年上6年级的孙玉琪就是精英班中的一员，小小的年纪便已经获得了国家滑冰二级运动员的称号。繁忙的滑冰课程填满了他的所有课余时间。孙玉琪拿起手中的课程表，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滑冰日程。 每天都是放学之后去训练，周六日我们也会去训练。从今年3月份开始，大概每个月都有比赛。 虽然高强度高频率的冰轮训练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填得满满的，但是据张小龙介绍，滑冰队员们即使夏季穿冰轮鞋捂出痱子，冬季冻伤也从未放弃。 我们在夏天训练的时候呢，孩子穿着轮滑鞋，会感到脚捂得很难受。冬天的时候呢，脚又冻得冰凉。但是孩子们没有抱怨辛苦，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喜欢轮滑这项运动。还有刚开始学习冰轮的时候，孩子们都摔过跤，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疼痛而选择放弃，还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坚强。 尽管滑冰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上冰的种种安全问题也时刻牵动着家长们的心。为了做到安全上冰上学，张小龙向我们介绍一系列校内出台的安全措施。 首先呢，为每一位同学都上了临时性的保险，这个让家长放心。其次呢，运动之前充分的做好热身准备活动，训练之中老师呢一定要及时的观察每一位队员的训练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的提示纠正，比如说轮滑帽子没有扣好，轮滑鞋带没有系好等等，这些个问题呢都及时的发现及时纠正。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科学合理的场地进行训练，包括布置场地等等的，都来确保学生的安全。 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和区教委的支持下，为了解决上冰上雪不平衡的问题，沈佳颖小学校级滑雪队也应运而生。然而与传统的老师教学生滑雪不同，在沈佳颖中心小学是师生同上滑雪场一起学滑雪。滑雪教练刘鑫介绍， 带领学生去到我们延庆区有一个石敬荣滑雪场，也相当于政府采购的第三方，它有一个滑雪服务，有一定的师资教练。那我们体育老师呀，包括班主任带着我们去学生，配合教练，体育老师也跟教练去学习，跟学生一同的去学习这个滑雪项目。 我们知道奥运会不是单纯为了体育竞技而竞技，其真正意图在于推广崇尚健康体魄和高尚品行的理念。沈佳颖小学的冰雪实践是延庆区教委及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的缩影。在冬奥的背景下，冰雪教育有理论有实践， 让团结友爱、公平竞争、相互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深深扎根在孩子们的内心。让我们乘着冬奥的风，点燃孩子们心中的冰雪梦想。 咱家里人真是讨厌，说哎，延庆的口音太亲切了哈。 嗯， 还有朋友说延庆孩子这个北京普通话得好好说说哈， 嗯， 别跟老师似的。我觉得倒是挺亲切的。记得以前咱们有个片花，这个延庆的大姐， 嗯， 啊，这个什么，我就学不上来她那个调儿。我们 别轻易学 啊，巍巍 学不好的话，把美都给都给 巍巍青山， 嗯， 啊，归河河畔等等哈， 嗯， 特别的这个。特别特别有家乡味儿， 哎，接地气， 嗯，挺好的哈。刚才也有朋友在讨论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哈，有空的时候您可以去体验体验哈。也有很多朋友说到咱们国足的选帅的话题哈，李铁之后，小奥同学说，哎，还能有多少期待啊？很多问题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人家队伍是越来越强，咱感觉是不管是从理念啊、管理啊、技术等很多方面。都是停止的，甚至说是倒退的。 嗯， 这钱呢也没少花，可是花哪儿去了呢？有没有效果呢？ 哎， 这是普通球迷的一个茫然的心态哈。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这个仔细算一算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算起来的话呢，恐怕呢既有难度也没有难度啊。有难度的话，就因为时间跨度太大；没难度的话呢，其实粗算一下这么多年中国足球的这个基本的投入数字，其实大家也能够有一个。心里多少有点数啊，所以说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呢，到2021年，应该说过了有20年的时间，中国足球投入了应该说一大笔钱，非常巨大的投入，但是实际上从成绩来说，不进反退。 嗯，也有说首钢这边的哈，大脚星叔叔说，咱首钢花大把时间等舒豪和汉密尔顿，非常是得不偿失的事儿啊，咱也不是说花大把时间等。咱们也确实等不来，只能是靠本土球员在打，咱没有特意说一定要等， 嗯， 就商量着，像大汉说你能回来吗，你要能回来， 哎， 我们欢迎你回来， 对， 就只是谈嘛， 没错， 没有说花大把时间要等谁的意思哈。 啊，而且现在呢这个俱乐部和球员之间啊，这个双，这现在有很多事情不是双方之间的事情， 嗯， 它是受到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对，灰太狼说了，说想当年咱们国安可是豪情壮志的，现在也快差成了这个欠薪的球队了，我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国安路在何方啊？国足的希望何在啊？ 嗯，我觉得现实情况的话，还真得去接受啊。目前呢，我觉得像国安啊，包括咱们所知道的像上港啊，就是海港啊，包括泰山啊，这些俱乐部本身能够在中超继续坚持，已经很难得， 挺不容易的了哈。嗯，五号线说欢迎老叔回家。您说老林是吗？林书豪都成老叔了，当然是老熟人的意思是吧？啊，老熟人有的时候也是以老来冠名，这样就显得特别亲切哈。 对呀， 啊，有朋友说，首钢要用好外援，在关键时刻能带着炸药包直接冲上去，冲到对方篮下杀伤对手，需要这样的人。那您这个形象还是老马的形象啊？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就别期待这样的人了。 现在应该是换一个类型了，不会总是这样一个类型的球员在场上来这个大杀四方哈。 嗯，咱现在有内线的年轻队员，咱可以想想别的办法哈。嗯，好，这是大伙儿讨论的。那冬奥的脚步，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克服险阻，冬奥交通保障线建设完备。来听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列车运行 对我家住北京的。滑雪的话，第一个就是说不用自己开车去了，然后坐这样的列车，其实当天往返也不是很费力的。上了高铁到了，当天就可以滑，滑完之后下午呢，咱们的高铁的班次安排的也非常的合理。 张女士是一位滑雪爱好者，2019年12月30号，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让她有了更好的滑雪体验。而京张高铁的建成通车，不仅为雪友们带来了便利，也打通了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地赛区。乘坐京张高铁和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延庆支线，从北京北到张家口、太子城的运行时间在1小时左右，到延庆只需要约40分钟，有效连通了冬奥会的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的12个竞赛场馆等设施。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3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正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有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刚才有朋友说老老组合，两位老同志， 小小组合 啊，两位老同志关注一下马上就要开始的 CBA 这一阶段的比赛啊。11月30号更新了 CBA 本赛季外援的注册名单，其中我们北京首钢队为林书豪，我们的后卫外援哈、成功的注册了，依然还会穿7号球衣。目前书豪呢已经参加了球队全部的完整的训练，一起备战第二阶段的赛事。第二阶段书豪将会代表首钢队出战。哎呀，我觉得看球有这个理由了，看球有动力了、 对，刚才这个小丽这段话呢，前段话是按稿子念，这后边的哎呀就开始感慨 说心情了， 对，说心情了，一直盼着书豪能够这个复出啊。那么今年这个休赛期的时候呢，首钢就已经跟书豪达成了签约的协议，其实这工作做得非常早啊，双方也是再度携手。因为书豪呢在19到20赛季当时在首钢效力啊，他在赛场内外的表现呢也是这个发挥了非常积极作用，而且呢表现很突出。那个赛季结束以后呢，首钢队原本已经跟书豪达成了续约的意向，但是呢还是要尊重啊，这个尊重了书豪去继续追逐他的美职篮梦想。之后呢，书豪也是竭尽了全力，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获得一份来自美职篮的合约啊。这种情况下还是决定重返 CBA。 就是有一句话其实叫做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我觉得还得看具体的情况，具体的事件具体分析。像林书豪回到首钢，我觉得这不叫好马不吃回头草，就我觉得这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正确的决定。 其实林书豪当时走的时候跟我们 CBA 的球迷再见的时候也说到了，说 有合适的机会还回来。 对 CBA 这边我肯定是愿意回来的，只是我还是有一个梦，希望能够去实现一下。 是， 这是个人的选择，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哈。 没错， 那回来之后呢，书豪也是经历了一番波折哈，尤其在回来的过程当中，也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进行了比较长的时间的治疗和康复。那痊愈之后呢，在第一阶段的中期呢，已经和球队会合了，先是跟青年队哈这边，先合练，然后慢慢的再回到咱们球队当中。即便如此呢，书豪每一场比赛啊，也是都坐在首钢的球员的坐席之边，坐席旁边来给球队打气啊、助威啊等等哈。所以说第二阶段将会看到书豪的身影，我是非常的激动哈。我作为一个球迷，尤其在第一阶段咱们有几场比赛打得这么不顺利的情况下，也是很希望像书豪这样的强力球员能够回归的哈。 对，对小丽来说的话，这比赛的进行的是否顺利并不是很重要，只要书豪在场边，这比赛就好看。 什么意思啊？把我塑造成这样的一个球迷的形象啦。 这是人设出来了。 解说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评论人刘潇认为说，书豪经过磨合之后呢，和双塔的配合应该不是什么样的问题哈。来听听他的观点哈。 我们都知道第二阶段林书豪和吉布森应该都会上场比赛，林书豪已经注册了并且跟队合练，那么吉布森还在隔离当中，到时候会不会就是马上就给注册，这个要看俱乐部的一个意思，要看他个人状况。但是这两个球员到队之后呢，对亚尼斯也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怎么使用这两个外援啊。当然从个人特点上来讲，林书豪是相对比较全能，得分啊、组织啊包括防守也还比较不错。那么在使用上可能他的这种使用率会更高一点，因为毕竟现在北京队在组织环节上相对来说显得就是比较单薄一些。那么吉布森呢，就这么多年来在 CBA 也是以 进攻著称的，是吧？上个赛季在北京队也看到了他就是个人的这种特点的发挥。那么他们两个外援来了之后啊，这个跟这个双塔，因为这个赛季是双塔使的比较多，我觉得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林书豪呢，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在北京队打球了，而且这个双塔呢，他也从来没配合过。那么在利用这个休赛期的时间、窗口期的时间啊，进行了一些磨合，应该找到一些感觉，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会传球，或者说很喜欢寻找配合的这种后卫，所以应该跟双塔的配合不会很难，只要按照这个既定的战术套路，加上自己的这种临场的判断啊，应该比较容易。 嗯。那吉布森呢？吉布森跟双塔的配合将会怎样呢？也给前瞻一下。 那么这个吉布森呢，他是作为上个赛季的外援，已经跟范子铭和李慕豪在一起打过一个赛季了。但是呢，因为上个赛季双塔的这个战术使用比较少啊，单塔比较多，所以说吉布森呢可能也要适应一下，就两个大个同时在场上的这种感觉。毕竟他还要隔离之后才能跟队去合练，虽然是不是陌生的这种队友，但是确实也需要一段时间去磨合一些新的打法、新的战术。但总体来说呢，两个外援都是球队使用过的，都对球员教练比较熟悉的，应该融入会很快，产生化学反应的速度也会很快一点啊。那么相对来讲，这北京队的这两个外援呢，选的虽然看上去似乎有些保守，但是应该是北京队现在比较好的这种选择，总比换一些新的外援啊，完全没见过的或者完全没配合过的外援要好一些。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好，对于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一阶段的 CBA 的比赛，马上连线北京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宋翔，来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哈，聊一聊。你好，宋翔。 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到了书豪的回归哈，也给大家前瞻一下，感觉到书豪回归之后，当然吉布森可能也会随之回来哈，现在还不得而知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两位外援怎么来使用，你对他们和双塔的配合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展望？ 好，其实书豪呢回归呢，并且书豪在第一阶段其实已经回归球队，虽然官宣呢是几天前的事情，但是呢书豪呢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会跟这个球队磨合的时间非常的长，就是这40天的时间对于首钢队、对于书豪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他们在一起磨合，尤其是近段时间书豪的状态呢其实是越来越好。因为我也跟球队啊包括一些球员去聊天，我问他们，我说书豪现在怎么样，他说书豪感觉这个对抗能力越来越强。因为之前呢书豪呢确实他身体能力下降比较多，体重下降的也比较快，但是呢近段时间他整个的状态、身体的能力恢复的比较好，而且呢书豪呢现在更多的是来到了一个二号位的位置上，应该说对于他而言，也就是对于整个首钢队而言，其实他跟田宇翔、他跟刘晓宇在场上的配合比较多，所以书豪呢应该说在第二阶段的时候会来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人们期待当中的位置，就是林书豪他的关键时刻的攻击能力，以及他的组织能力，还有他的就核心的这种领袖能力，是球队非常看重，也是希望他能够在第二阶段所打出来的。那至于吉布森呢，吉布森目前呢已经在国内隔离，但是呢应该说他在这个休赛期，也就是这个休赛期这个40天的休赛期的时候，他还是处于一个隔离恢复的状态，所以呢按照现在的时间推算啊，吉布森出战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二阶段的初期或者中期的时候，那个时间段吉布森才能正式的与球队会合，并且具备出战比赛。所以呢两个外援呢你可以看到时间呢有一些差异，书豪呢还肯定还是一个主打，而吉布森呢会在一些时间段啊去顶替书豪，或者说在场上跟书豪更好的一个交替。那另外呢就是双塔啊，你刚才提到确实双塔呢在第一阶段它整个的表现啊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近段时间的这个训练双塔的这种训练的次数非常的多，据我了解呢 已经远超于之前的今年夏天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次数，所以双塔必定会在第二阶段成为北京守望队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武器。 嗯，那第二阶段除了咱们之外，其他的一些球队也有很多外援啊，能补充就补充了。 对， 所以说可以分析一下其他球队外援回归之后和我们首钢之间的这种竞争吗？ 可以。你看，因为第二阶段的赛程已经出炉， 嗯， 我们的头五场比赛啊，分别是辽宁、同曦、广厦、山西跟吉林。 嗯， 那这五个对手当中啊，除了同曦队之外，其实都有外援。包括辽宁有双外援，一个是莫兰德，一个是福格。广厦队其实现在呢，虽然说还没有明确的人选，但是他们已经有一些目标，尤其是内线上，他们有一些球员呢已经锁定，有可能会在第二阶段去出战。山西队呢，其实现在已经储备了两个外援，一个是西蒙斯，一个是费尔德。吉林队啊，虽然在第一阶段啊表现的并不是很出色，但是呢，当他们的琼斯回归之后，我觉得这支球队仍然具有很强的这种战斗力，所以实力呢也不容小觑。所以第二阶段的这五个对手目前来看啊，除了同曦队之外，其实呢都有可能是在第二阶段有外援。特别是比如说山西队、吉林队这样的球队呢，他们在第一阶段啊，虽然说有些的表现并不是很好，但是呢会在第二阶段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弹。而辽宁队呢，是北京守望队在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对手。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引人注目，将会非常的难打，因为有很多故事性，也有很多的这种竞争性。那故事性呢，比如说舒豪跟郭艾伦之间的一些这种对抗，以及双方的一些对位，因为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嗯， 但是每次这个竞聊对决的时候啊，两个人都会迸发出更强的这种能量。内线呢，其实呢，你也可以看到，其实莫兰德已经跟辽宁队呢去正式的去合练了， 嗯， 并且这名球员他的这种出色的篮板争抢能力会给北京守望队造成很多的这种麻烦。所以呢，其实第二阶段虽然整体来看啊，北京守望队的赛程还算不是那么的艰难，和第一阶段相比不是那么的艰难，但是他们会遇到全新的挑战，就是很多支球队的外援都会回归，也会改变整个的对手的实力。嗯 嗯，那说到我们的对手哈，刚才也特别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辽宁队的情况。那现在看，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支队伍，尤其在第二阶段重要的这个对手之外，觉得林书豪回来之后，吉布森回来之后，他们分别怎么来使用？就是什么情况下使用书豪，什么情况下使用吉布森呢？ 更多的时候，其实林书豪还是更多的是主打，并且呢，他在最初的时候跟守望队去这个完成签约协议的时候，当时呢，其实林书豪也把一个观点，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有一些更多的场上时间去保证自己的比赛状态。其实呢，这也得到这个球队的一个同意。所以呢，林书豪在第二阶段肯定是作为球队的这个后卫外援的第一选择。 嗯， 而吉布森呢，因为他到的时间比较晚，并且呢他身体还需要恢复，所以呢更多的可能来到这个替补一个身份。但是呢，当吉布森的状态逐渐的变好或者说变强之后，其实呢两个外援呢可以形成一些场上的一些这种交替跟互补。因为呢，书豪呢确实他整个的一方面是年龄，一方面呢是伤病啊，也是不算少，并且呢他这个腰伤呢也有可能在赛季当中呢有些反复，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其实吉布森的这种冲击力，他的这种攻击的能力是球队所需要的，并且第二阶段确实多支的球队都会迎来外援，所以竞争性肯定要比第一阶段要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这个两个主要的一个后卫外援的一个选择，一个时间的交替啊，对于守望队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能够保持足够的持续性，并且呢场上的这种得分的能力，这个对于守望队而言，尤其是他们的后场，我觉得在第二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说我们的一些国内的球员，像是小雨啊，像是方硕呀，其实呢他们也是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小雨， 第一阶段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好，还有持续完整的出战时间跟球权。舒豪回来之后，小雨呢可能会在这个时间上有一些影响，但是如果他继续保持比较好的状态的话，其实呢他的这种场上的时间跟作用应该说还是比较持续的。而方硕呢，其实呢会持续的或者说有一些时间来进一步的恢复，因为呢方硕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确实他整个的伤病只恢复了七八成，状态呢只有之前的一半。那他也说呢，他也说希望能够在第二阶段逐渐的找到受伤之前的一个感觉。这个呢我觉得对于方硕而言呢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而有了舒豪的存在，他呢可以让方硕呢能够逐渐的去找到彼此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这种后场的一些组合，一些无论是外援跟外援的选择，还是外援跟国内球员的一些这种搭配，其实呢都还是比较的这种合适的。嗯， 好，谢谢宋翔的分析，我们也特别期待哈第二阶段的比赛能够赶紧到来啊，月底的时候咱们再见哈，谢谢，再见。嗯， 哎，再见，拜拜。嗯， 刚才提到这一阶段的第一场比赛是12月25号晚上的7:35，我们第一场比赛就要打强大的辽宁队哈，说是有双外援的这样的一支球队。那么第二阶段呢，一共是15轮比赛，常规赛的14到28轮。刚才提到第一个比赛是25号，在1月16号将会有10支球队来交换赛区，18号再进行下一阶段的比赛，1月28号。第二阶段所有的比赛正式结束，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比赛是分成两部分来进行的哈。 对， 提到第一个对手，这一阶段第一个对手辽宁队，我们也让刘晓给说了说哈，说其实整体实力咱们确实还是不敌对手的哈，整体都是逊于对手。 第二阶段呢，12月25号开打，那么首钢队一上来呢就要碰到辽宁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知道这么多年首钢跟辽宁之间呢是互有胜负，而且每一场比赛几乎都是特别的紧张刺激，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就是说从在这个赛季第一次遇到辽宁的情况下，那么首钢呢从实力上讲似乎稍微落那么一点点下风，因为毕竟对方在这个后卫线包括外援的这种攻击力上啊似乎显得更好一点，同时他们的内线外援莫兰德也已经到队了，那么整体的这个辽宁呢是内外是比较均衡的。但是首钢呢，虽然吉布森和这个林书豪啊都也已经到队，应该第二阶段也都能打，但是整体的这个年龄结构相对来说偏老偏大一些，从这种内外线的这种实力上来看啊，内线相对好一些，像外线呢感觉特别是赛季开始之后看不是特别稳定啊，因为林书豪和吉布森的状态现在也不知道到时候会是个什么样，所以说总体上看来辽宁队呢更占一些优势。那么北京队要想赢球啊，不是没一点机会没有，但是说压力会比较大啊，比较难一些，毕竟辽宁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是去冲击这个总冠军啊，同时他们的这个人员结构也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啊，球员的状态也都不错。 第一场是25号，第二场比赛27号晚上7:35，我们打同曦哈，也是刚才分析的这几支球队当中唯一可能是没有外援的球队哈。这场比赛应该是手拿把钻应该拿下来的比赛，到时候我们再提醒大家哈赛程的情况啊。除了咱们 CBA 的情况之外，来看看周琦。 周琦呢就要在这周末呢迎来了加盟澳大利亚篮球联赛，就 NBL 东南墨尔本凤凰队的赛季首秀啊。他也说了，目前脚踝呢还在恢复，能不能上场呢还要看情况再来定。那自己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帮助球队获胜，争取每场有一个稳定发挥，越打越好。那么在俱乐部举行的赛前发布会呢，周琦也说，从日本飞回澳大利亚之后呢，脚踝呢还是肿，昨天接受了治疗啊，距离开赛还有1天多的时间，总体情况他觉得肯定会变好啊，这是没问题。 女排联赛昨天继续进行，年轻的广东女排是3-1击败了河北女排，迎来了5连胜，小组排名继续紧跟在卫冕冠军天津女排的身后。这场比赛广东女排16岁的鞋匠王一凡表现不错，拿下了全场最高的25分。其他两场比赛结果是山东3-0战胜了四川，浙江女排3-0战胜了云南。这一轮过后，广东队是5场全胜积14分，紧随同样5连胜积15分的天津队的身后，山东女排和浙江女排呢排在3-4位， 河北队是没有一场比赛胜利，排在小组的最后。 那么再来看一下乒乓球方面的话呢，就是昨天的2021新加坡 WTT 世界杯决赛的男女单打签表已经正式出炉了。王楚钦首战林昀儒啊，王曼玉呢对阵是杜凯琴，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呢缺席了比赛。 嗯，这个星期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美国的休斯敦落幕了，以95后球员为主的中国乒乓球队出战了本次世乒赛，拿到了5个单项当中的4项冠军，樊振东、王曼玉成为了男女单打的新科冠军。那么国乒已经为3年之后啊巴黎奥运会迈出了坚实的准备的一步。我们的记者沈彤为您带来专题报道，为巴黎奥运未雨绸缪，新生代国乒休斯敦全新起航，来播出下半部分。 与男队阵容相比，已经顺利完成新老交替的国乒女队显示出巨大的整体优势。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王艺迪力擒女队最强对手日本的伊藤美诚，为国乒女队包揽四强，扫清了障碍。而从奥运替补到顺利夺得奥运女团冠军之后，女队最为低调的王曼玉却是突然迸发，先是夺得了全运会女单冠军，本届世乒赛她又是先后战胜队友陈梦和孙颖莎，最后一天收获了女双和女单2项冠军。 我和莎莎也是一直从小打到大，我们都是一直互相你追我赶，始终是在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竞争的一个状态下去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对此，国乒女队主教练李隼指导认为，王曼玉、孙颖莎的女单决赛发挥出了高水平。 这个决赛我觉得确实应该说代表了这个当今的女子最高的一种水平，不光是从球上的一种较量，你看他们两个人一直在比内功，一直在这个斗智斗法，其实真正到最高水平的时候，我认为其实还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较量，我都感觉到有点像过去的王楠跟张怡宁在斗，我觉得这场球打的应该说质量非常高。 而近两年外战有强势表现的孙颖莎，则是先后在奥运会和世乒赛决赛当中接连输给队友。对此，孙颖莎表示自己要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补足短板。 其实自己也很渴望这枚金牌，但我觉得确实可能细节方面啊，包括一些处理方面吧，确实还有一些不是说那么的成熟，包括在场上特别的自然吧。所以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够回去好好总结吧，因为未来路还很长嘛。我希望这几次决赛输的都能够让自己有很好的记忆吧，我也希望去带到训练中吧，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够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完成吧。 同为00后小将，孙颖莎还同王楚钦搭档战胜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和早田希娜，夺得混双冠军，也让人们看到了年轻选手克服困难不断接受挑战的勇气。居安思危，李隼指导也指出，女队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下要尽早发现问题。 这次比赛咱们年轻队员应该说发挥的比奥运会的时候更加成熟，他们通过奥运会的洗礼以后逐渐应该说能挑起中国队的大梁。但是王艺迪和陈欣桐在对孙颖莎和王曼玉的时候，一个是1-4输，一个是0-4输，而且比分相差很大，就说明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没有达到这种超一流的这种水平，这也都是需要我们后面工作要做好的。咱们5名主力队员全部都是右手，这次比赛呢，咱们这个比较大的收获呢，就是这两个右手双打上有一定突破。但是从整体来说，咱们在奥运会，包括以后奥运会以后，咱们双打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第一场打，所以咱们有两个右手可能还是有一点吃亏。所以在后面呢，就是咱们对一些不同打法的人，咱们还需要去更深的研究，给他们一些更好的一个竞争的环境，让他们快速的成长。 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认为，自身具备强大实力的保障，世乒赛上国乒要实现既锻炼队伍又收获成绩的目标并不难。 作为世乒赛来说，是吧，我们是需要拿成绩的，我们也需要锻炼队伍的，但锻炼队伍和拿成绩不矛盾，锻炼不是为了输球，锻炼是在锻炼当中让他们赢球，让他们获得冠军，这样才能够双丰收。让世乒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是吧，这是正好给年轻队员是吧一个冲击的舞台，是吧，不管输输赢赢，收获是最重要的。 以全新阵容出战世乒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在休斯顿收获的不仅仅是冠军奖杯，而是信心和勇气。面对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的挑战，世乒赛新科女单冠军王曼玉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主要就还是每一次打完比赛都及时的总结吧，然后无论是 奥运会打完还是全运会打完，始终自己都还是保持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就是无论最近的成绩如何，还是要放第一位置。 你瞧刚才听这个不懂球的胖子哈，这话说的真是举重若轻啊。这个年轻球员无论这个比赛的输输赢赢啊，这个叫什么锻炼才是最主要的啊，或者是精力才是最主要的。哎呀，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啊，这无论输输赢赢，其实还是赢得多呀。 嗯，来看看网球方面，今天凌晨2021年戴维斯杯决赛阶段的第四场四分之一争夺当中，在马德里，俄罗斯网球联队是2-0战胜了瑞典队，连续两年成功的闯入到了戴维斯杯的四强。那半决赛呢，他们将会遇到的是德国队。另外一场半决赛是由德约科维奇领衔的塞尔维亚队来对阵克罗地亚队。 另外呢，据德约科维奇呢这个介绍说，职业生涯当下的两大重要目标就是再赢大满贯和为塞尔维亚队效力。他也直言不讳说，职业生涯当下的两大重要目标呢，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啊。德约呢，他以一己之力率领塞尔维亚队闯入到戴维斯杯的半决赛。塞尔维亚的天王表示，在自己职业生涯剩余时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多的代表塞尔维亚出战。另外就是在2022赛季全力争取再赢大满贯冠军，从而超越费德勒和纳达尔。 吴梦生说，舒豪回来了，我倒不是很期待，但是呢，不管谁换李铁，十二强赛之后肯定还得换人。 嗯， 这肯定是一个替补主帅或者临时主帅的一个角色哈。 对， 阿昭说，嗯，收获是最重要的。那您肯定是接着刚才那个不懂球的胖子那句， 嗯， 是吧？年轻人的收获是最重要的， 对， 除了历练之外 啊。但同时其实让年轻人多打比赛也是需要成绩做保证的啊。没有成绩做保证，只上年轻人锻炼，成绩一塌糊涂，那也是不行的。 魏克说了，无论怎么说吧，这首钢现在是廉颇老矣啊，未来必将是青年禁卫军的。 嗯， 咱们也是期待着年轻人哈、啊，能够更多的在比赛当中体现出他们的力量来哈、啊。 对，另外我看到用户2823还问呢，这男主人怎么回事，说话吐字不清。这周琦怎么了？伊藤美诚怎么了？这周琦 伊藤美诚不参加了世界杯的， 缺席没报名，人家不打那 WTT 了、 嗯、 啊。另外周琦呢，不是在27、28号两天跟日本队的这个比赛里面，27号第一天比赛脚踝受伤了嘛，所以回到了这个澳大利亚职业联赛，这个东南墨尔本凤凰队的话，人家就没法上场打首秀了。 嗯，我当时还想，我说还跟我们编辑说呢， 嗯， 伊藤美诚没来，咱打谁去？就觉得没意思了，是吧？ 咱不能把目标太过于这么具体啊，还应该有一些格局啊、 嗯。 我们要拿到的是所有的比赛。 灰太狼说了，老马遇到闵鹿蕾也算是绝配了哈。当时4年3冠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历史机遇。对，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这个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哈。 嗯。 老马就缺闵芷，闵芷就等老马。也有朋友说，那老马可不是一般球员，美职篮全明星球员啊。 嗯， 而且这5年当中能给咱们带来这么多冠军，真是史无前例哈。他完全能有能力带领 CBA 的球队当啥？这、 嗯、 写了半句。给您添一下球队担当，这么写， 这是完形填空。哈 哈、嗯、 这马布里的话，我觉得对于首钢啊，在非常辉煌的那些年，我觉得对于中国篮球来说，职业篮球联赛来说呢，是可以去这个学习的，但是我觉得是无法去复制的。 嗯，以至于80公斤说了，北控现在很多球迷当年都是因为是老马呀，还有孙悦时代的首钢的球迷才关注到北控呢，这是一种感情的支撑哈。对。支持马布里就行了，支持老马就行了。好，这是第三时段，欢迎大家一会儿在第四时段继续收听。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准备，比赛开始。

昨天大家都在关注国足主帅哈，看到最难的工作是国足主帅。记者表示说，国足107天集训，李铁暴瘦10公斤，也是上到了热搜当中哈。我们在第一时段说到了国足的情况，现在李铁执教的国足呢，已经在12强赛的比赛当中是排在这一组的第5，基本上没有了晋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可能性。那现在球队已经结束了在苏州的隔离，回来之后还要在上海进行自我隔离1周的时间哈。 嗯， 那么在解散之前呢，李铁也说跟大家做了一个告别会哈。我们也讨论了说，李铁要是转身离开之后，谁来接这个帅位？ 对， 有土帅有杨帅的可能性啊，也欢迎您继续来进行讨论哈。说这个107天的封闭集训当中啊，李铁也真的是一下就瘦了10公斤，就是20斤呢。 哎。 这个工作太难了， 没错，强度也非常大啊。应该说，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位置的话，应该也是世界上应该最难的工作之一了啊。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做啊，但是这个成绩始终是非常稳定。那么再来关注孙杨，好像很久没有孙杨的消息了，是吧？ 嗯。 12月1号是孙杨30岁的生日啊，刚过了这个2天的时间，孙杨也说了，说只要我努力，一定可以坚持到巴黎。孙杨自己也说了曾经以为30岁离我很远，但是他说昨天啊，这是在12月2号，昨天他表示，他说昨天呢，在自己最热爱的泳池边见到启蒙教练和训练中的孩子们，感觉一切又都是这么近，第一次直播过生日，感受到这么多热情的支持与关注，深深鼓舞着我，三十而立，感恩与担当时刻铭记在心，扬帆起航，新的征途，我一直在路上。 嗯，昨天呢，有关疫情方面的话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北京海淀一例核酸阳性行程轨迹是大家很关心的。那么在2号，北京海淀报告一例阳性，这位阳性人员呢是常驻哈尔滨市，11月26号和哈尔滨市的确诊病例有过接触。11月28号乘飞机到达大兴国际机场，在北京的暂住地呢是海淀昆玉府东区7号楼。11月28号晚上的10点多，在9号楼底商多点超市购过物。那么11月29号下午的1点钟呢，也曾经到朝阳区的十里河灯具城2楼去看灯具。啊，今天也看到有消息说十里河灯具城这儿已经进行了相关的管理措施啊。 是， 嗯。 另外呢，上海那方面的疫情的话呢，还是有这个病例出现。这是在昨天呢，上海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通报，截止到12月2号17点钟，上海市新增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市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启动，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的排查、采样检测和防控管理，落实相关场所以及环境，终末消毒等防疫措施啊。这两例病例呢都已经转运到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目前的病情稳定，上海市卫健委呢正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溯源和防控管理的工作，截至目前呢暂没有发现和之前的疫情有关联，据说这个两例本土病例的是母女关系。 嗯，接着我们来说说英超今天凌晨的这一场关键比赛哈，曼联队在主场是3-2战胜了阿森纳队。这场比赛洛维、厄德高进球，必费、费尔南德斯打破了自己的这个进球荒 ，C 罗还2度进球，尤其这两个进球非常的关键。曼联近4轮比赛呢取得了首场胜利，而阿森纳呢是客场连续失利哈。我们连线了大家熟悉的这个足球评论人严强，严强说红魔曼联对阵枪手阿森纳，双方比拼的是进攻，而阿森纳在这场考试当中不合格。 曼联在主场和阿森纳的这场联赛，看似啊最终的转机啊是来自于下半场那次 VAR 对厄德高禁区内犯规的点球判罚，但其实在下半场在 C 罗打进曼联反超领先的那个进球之后呢，场上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上半场在史密斯罗那个幸运进球诞生之前，阿森纳开局明显要比主队更好，反倒是进球之后的阿森纳不知道如何进行比赛，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客场。曼联呢倒是放松了下来啊，在进攻和中场掌控推进这方面踢得更有层次，更有组织。所以这场比赛双方比拼的是进攻，是对攻，而阿森纳的进攻肯定是不达标的。 除了进攻不达标，严强认为说中场也太弱了。 坦白说，如果拿英超前三强的标准来衡量，这两支球队都有着明显的短板，而且不止一处啊，两支球队的防守都有很大的问题。阿森纳在过去这个夏天主要的投入都是用来构筑自己的防线，结果门将和中卫位置包括两个边后卫吧得到加强之后呢，中场却显得非常的孱弱。中场不光是人手不够，而且人员调配、阵容组织这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更多。我们看到中场的组织这几场比赛连续的做各种调整，先是托马斯帕泰和卢孔加，这场比赛又用上了经验更丰富的阿尔内尼，另外再加一个厄德高。厄德高虽然有进球，但厄德高这场比赛让人非常失望啊，就是他属于一个典型的非对抗型球员，身体素质一般啊，对抗能力很差，原地技术不错，但是移动起来之后，技术和身体素质方面的差距就会被放大，会被曝光。在防守方面虽然张牙舞爪啊，但其实对持球人的压力施加非常不够啊。这样的中场我觉得可能在一个中游球队混混还行，但是真的是要到欧冠级别的球队的话，他的水平是肯定不够的啊。这样的投入我觉得是阿森纳这个夏天非常失败的一次投入。 对于曼联来讲，是两个边路的防守是短板。 曼联方面呢，门将德赫亚有过几次不错的扑救啊，但是防线方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两个边路防守啊，曼联都存在明显缺陷。此外，曼联的中场麦克托米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个后腰，但是弗雷德的状态起伏特别大，第一个丢球，是因为他无意中啊跟德赫亚的碰撞而导致斯密斯罗的进球，但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弗雷德的这个起伏，他的位置感到底卡里克是如何安排他都看不出来，所以朗尼克到任之后，曼联肯定会打前场的紧逼，但如何通过更多的训练能达成要求，这是朗尼克的工作难点。 另外这场比赛里边呢，这个 C 罗表现还是非常抢眼的啊，在这场3-2击败阿森纳比赛里面 ，C 罗是梅开二度啊，职业生涯的进球数达到了801个，已经突破了800个。C 罗也成为了职业足球历史当中啊第一位正式比赛进球超过800个的球员啊。足坛的传奇当中呢，无论是像这个球王贝利啊，757球啊，另外还是像比坎的759球，都已经是被 C 罗超越。C 罗现在进球应该比贝利还多了44个。另外就是当今足坛另一位巨星梅西，目前他在俱乐部的进球数是676球，在阿根廷国家队呢打入了80个入球啊，总共进球是756个。应该说梅西已经接近贝利的数据，但是比 C 罗呢还少了45个球，因为到了年终岁末的话呢，正在进行着世界足球先生的评选嘛。这个时候呢，这个梅西啊 ，C 罗之争的话，依然是这么多年以持续的这种博眼球的话题之一。 当然，这场比赛最大的亮点还是在 C 罗啊。关于 C 罗，你得好好说一说。就是赛前对于 C 罗这场比赛的发挥，对于他的进球是可以预期的。我个人就有非常强烈的预感，因为金球奖这事儿啊，给 C 罗带来的冲击非常大，包括他对于法国队报的主编啊，这个捏造谣言来对他进行的重伤 ，C 罗是直接点名回驳抨击，非常愤怒啊，因为对方指责他职业生涯的梦想就是希望退役前金球奖获奖次数超过梅西，而 C 罗是进行了完整的驳斥。我觉得 C 罗的驳斥是非常有道理的。任何一个球员，哪怕是 C 罗这样非常重视个人成就的球员，也不会说我的个人奖项要比我在团队当中得到的奖杯数量更重要啊！这种说法完全是违背了足球运动基本规律，违背了足球运动员基本心理的。所以金球奖本身就是个噱头，金球奖的主编对报的立场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更变成了一个笑话，但这反倒是激发了 C 罗的斗志。 当然了，德国人朗尼克已经获得了劳工证，今天晚上呢，就已经跟球队在一起了。周日和水晶宫一战呢，将会是他的首秀。那么，当地时间的星期五，他会召开执教曼联的首场发布会。曼联的临时主帅卡里克选择辞职，这段时间他带队3场比赛， 2-1，还不错啊。按理说可以继续辅佐朗尼克执教，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离队，理由是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现在应该离开。我也告诉了这个球员们哈、啊，更衣室里还是有点惊讶和震惊的。啊，我认为这是为俱乐部和朗尼克做的正确的事情，我很满意。对索尔斯克亚的忠诚也是一个因素，但有很多因素影响了我的决定。此前索尔斯克亚已经被解雇了，他的原教练组呢是都是留在了目前的执教团队当中，引来一些批评。所以说，看卡里克主动辞职哈、啊，也是显然想证明一下自己的情怀和自己的选择吧。 哎， 这是他的个人选择哈。 对，这个索帅走了之后呢，曼联有种起死回生的感觉啊，重新满血复活。 嗯，昨天曼联官方也宣布，德赫亚当选了11月份的最佳球员。C 罗之前是连续9月、10月哈、啊、两个月份当选了队内最佳，所以这个月份11月份就改成德赫亚了。德赫亚在这个月呢出场5次，1次零封，表现稳定。无论是在欧冠还是在英超，都做了多次神扑，在官网的投票当中，他得了55%的选票，C 罗是28%，桑乔是17%。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14轮的一场焦点战，热刺呢是主场以2-0战胜了布伦特福德，孙兴民制造卡诺斯乌龙之后取得进球，热刺主场是取得连胜。另外就是媒体呢总是无情的进行了批评啊，刚刚因为获得金钟奖啊金球奖啊，对不起啊，刚刚获得金球奖获得无数赞誉的梅西，在这一轮法甲比赛以后呢又遭受到了批评。在巴黎呢0-0被尼斯逼平以后，法国队报打出了金球奖和铅球比赛的大标题，表示梅西在这场比赛中动作太缓慢了，脚像灌了铅一样。队报说了，在拿到第七个金球奖奖杯以后呢，这轮法甲比赛中梅西是没有闪光，他延续着最近几周的表现，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节奏太慢。队报说了，梅西在比赛中看上去有些脱节，让人怀疑唯九号的位置是不是真的适合他，还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梅西在法甲600分钟才打入一个球，600分钟入一个球。 嗯，另据报道说，巴萨已经和卡瓦尼的经纪人通了电话，了解和球员相关的一些情况。目前巴萨方面也正在寻求进攻端的补强，而卡瓦尼和曼联的合同呢是在明年的夏天到期。 另外，参加加特罗尼亚当地的一次慈善活动以后呢，拉波尔塔回答记者关于登贝莱的问题，他说登贝莱对于巴萨非常重要，他还能为球队付出更多啊！当然，法国人跟巴萨的合约呢是到2022年今年到明年到期，不过他的续约呢是还没有什么进展。 嗯，国际足球历史和数据协会评选了2021年度最佳 U20 球员，巴萨的小将佩德里在赢得金童奖、科帕奖之后，又赢得了这一奖项。最佳 U20 女足球员是瑞典的国脚本尼松。好，我们来看大家的微博微信，听听爱粉们聊天室当中的内容。 你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爱吃水煮鱼还说呢，感觉咱们就没点存在感，主持人聊他们自己的多无聊，这不互动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您要是能够客观的说，小丽一直在努力的跟大家进行互动是吧，就我们很多的内容呢都是来自于大家在微信微博当中的互动的留言。 首先啊，我们是要保证这个信息的传递的哈。首先我是主持人， 嗯， 给您点赞是我的副业哈。 这个大家都希望呢多点赞啊，能够多关注他们、 嗯、这是可以理解的啊， 没错。当然还有朋友呢也提到了说，早间节目呢这个熊弟呢就是新闻性比较强，到了晚间的金哥呢增加了一点点娱乐性啊，所以说呢在早间呢因为内容非常的多，新闻性非常多，总想希望呢借这个黄金时间多传递给大家一些这个有质量的干货啊，所以说在点赞这方面，那就要不咱抓紧， 嗯， 互动， 这不是互动着呢吗？ 哎， 感觉李铁来了之后谁都一样，也救不了咱们中国足球啊。 嗯、哎，这个想救中国足球的话，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是很难的一道问题啊。 嗯， 有点类似于哥德巴赫猜想。 嗯， 如何去救？我觉得不用去救啊，咱们就干就行了啊。对中国足球、 嗯， 咱们一直在路上，只要大家坚持，早晚有天亮的那一天。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丝丝曙光。 俏说了，当年首钢夺冠，我都忘了第几回了。 嗯， 反正老马披着毛巾坐在地上哭啊，当时我也被感动的稀里哗啦的。 是。真正的投入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动情处。 好像每个赛季都这样吧？ 是吗？他感情如此脆弱吗？ 如此丰沛哈、啊，嗯，没有这个民脂的 包容，也没有马布里的丰功伟绩，那接下来就看不到这个四年三冠了。 嗯， 当然大家也在说这个马布里和民脂之间微妙的这种关系哈，确实是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个人哈，无论是朋友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这个人际关系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非常的微妙。 嗯嗯，总之呢，一个集体项目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我相信呢大家都是来这个应该排除了其他很多的干扰，无论是来自外界的还是内部的啊， 嗯，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首先说明大家还是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起使而出的结果。 嗯，还有这个，也朋友说，跟李铁这个合同之后哈，要是再签的话，就得把成绩的要求写上。每次也都有成绩的要求。 对呀、 啊， 那签合同那必须得落得，这叫什么？ 嗯， 这个白纸黑字 落在笔上、 哎， 落在纸上， 那是要画押的。 就达到要求奖励，达不到的要求下课。 哎，如果 那还用说？ 对呀、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指标的话，那怎么能够去衡量一位这个主教练啊他的工作的成绩呢？ 嗯，刚才说到进球近800个，华北小新说了，进球多也没有金球奖。 嗯， 太扎心了， C 罗太难过了，听着哈，其实也无所谓， 我太难了， 因为对于 C 罗来讲，我觉得多一个少一个可能也对他来讲我个人无所谓吧，当然有一个更好哈。 对， 锦上添花的事谁不喜欢呢？ 对， 嗯，三先生就挺喜欢 C 罗的，说永远相信这个男人，永远相信 C 罗，还贴了张海报在这儿。 嗯， 有 C 罗在3-2，没 C 罗在2-2。 另外 ，Miss Wake 还说了，再明确态度啊，他就是说到书豪，他认为林书豪能力呢，目前不足以带领首钢队在季后赛有所突破、 嗯、 啊。就这一点的话呢，是需要去比赛开始进行验证，因为毕竟呢，他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一个运动员的话，他不能够在比赛里面的话能证明自己。其实就是对他能力的一种最大的一个质疑，但这段时间无论训练怎么样，还是需要比赛去验证啊。所以目前他的状态怎么样，应该是我认为是个谜。 嗯，还有朋友说了，说说李铁吧，风光无限，团结是铁、 嗯， 充满希望，铁定出现，理论希望，铁定就出局了。然后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没有人比我懂，然后就黯然下课了，从头再来，再等4年。他说看了这一系列的过程之后，说铁指最大的问题是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嗯， 有的时候也就不小心把自己放在了媒体啊或者是球迷的对立面，又没有让人信服的成绩和结果，所以就只能是这样的一个下场了哈，说是不冤啊。我觉得李铁啊，他一心想要报效国家，之前我也提到过这个观点、 嗯、 现在有一个小小的挫折，大大的挫折，小小的挫折对他来讲，咱们不知道在他的心中是多大的一个挫折哈。如果能够回去多多学习啊，不光是在国内学习，要是有机会的话，多学点这个像国外的教练，多学一点，包括他的以前的恩师啊， 里 皮主帅，多多多请教，然后多积累经验，在联赛当中或者是有机会的话，执教多一点的球队，对国足更多的了解，再来，从头再来。如果他有这个心的话，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对人生挺好的经历。 是， 无论是在这个跟媒体打交道方面也好，或者是在公众的形象的维护上也好，我相信他经过这一段的一系列事情之后，肯定会有自己的总结。 没错，毕竟是咱们的中国本土的中生代的主教练、 嗯、 啊，希望呢他在经过这些事件之后的话、 嗯、 能够变得更加的成熟，而且呢在今后的这个执教水平上，他如果能够达到一个世界一级教练员的水平的话，最高水平教练员的话，那对咱中国足球来说难道不是一大幸事吗？ 嗯，所有这些事情都过去之后，也都是成长的历练。如果他有这份心的话哈，有这样的，咱老不说大心脏吗？ 嗯， 如果有这样的这个跌宕起伏之后还能重新再来的雄心，我觉得对他人生也是挺好的一个经历。 对，其实同时呢，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的话，无论大家如何去泼冷水啊，无论是这个如何去进行挖苦吐槽，但是关注度还是如此之高，这个位置上的主教的工作的人的压力的话可想而知啊。 嗯， 希望李铁早日真正成为一块好钢。 嗯，小球王说了，老马在首钢的表现以及老马永不服输的精神永远都激励着我。我个人认为老马为北京篮球的贡献就有点像马拉多纳对那不勒斯这个球队和城市的贡献是一个意思、 嗯、是是是， 都是城市英雄。 对对对，我当时关注那不勒斯的时候，就是马拉多纳到了意甲之后找到那不勒斯，一下这球队怎么就大杀四方了。 嗯，所以那不勒斯现在也在球场外哈，给他塑了个雕像，那个雕像是老马年轻时永远的那个面庞。我相信这个城市哈，